二十一，神州跨越南北联盟，亲力巨献，共同打造中国广播音乐最强品牌——中国歌曲排行榜。如何乐坛精英新贵，集合八方听评反馈。当周流行乐坛人气总指数 Top 40， 欢迎各位准时光临今天的中国歌曲排行榜周日揭榜专题时段。你好，我是耿化。2021年第28期中国榜榜单 Top 40已经新鲜出炉。那依照惯例，首先我们从第40位歌曲开始为您揭晓。本周第40位是一首进榜两周的歌，这是由龚俊所带来的 Sweet。 身上有的香味，上次约会有一支蜡烛没吹，你捧着花蕊，花蕊没有你美，自从遇到你我变得格外会，彼此在同一个时空，一个屋檐下两只小小虫，爱没有绝对，爱你就是绝对 yeah yeah yeah baby you know what I mean I've been wanting you so keen， 我会给你换口味，挑选你最喜欢的我来。 教室那一边，溜走的时间，你坐在我的身边。啊，回荡在心间，你微红双眼，和我说再见，说想要见面，在暑假的最后一天。出现的那些时间，隔住我想看着你的眉眼，阳光吹向窗外的那些梧桐叶，嬉笑着我因你而红的脸。那天消失的昨天，教室那一边，溜走的时间，你坐在我的身边。啊，回荡在心间，你微红双眼，和我说再见，说想要见面，在暑假的最后一天。 的身边。说再见，是将要见面的暑假的最后一天。 Number 第三十八位。 漫步东京铁塔跳舞，世界是你的礼物，给我你的孤独，树挂在圣诞树，时间的印记都是爱的无辜。 一首轻松持放的复古 disco 曲风的 Love Light 来自于马赛克乐队。这首歌曲拥有九周的榜龄，也是恒星歌之一，那本周来到了第三十八位。2021年第二十八期中国榜榜单 Top 40第39位是一首进榜新歌，魏大勋这样一首《那天》，也是他的最新 EP《指缝里的光》，同时也是他个人第一张音乐作品的主打歌。那这首歌呢，讲述了一段无疾而终的校园爱情。本周第40位，龚俊的《Sweet》。2021年第二十八期中国榜榜单 Top 40前进一个位次，来到第37位。这首歌曲也是拥有九周的榜龄，和刚才我们听到的马赛克乐队 Love Light 并列本周恒新歌。我们就来听张强这首翻唱自曾轶可的《夜车》。 冬季的寒冷，几个反正你不能开车，钥匙在这插在车上，我就看着办吧。我这不远就在前面，不远可是很偏，往左往右向前向后。管我一个人的生活，一个人的生活，一个人也可以快活。给你讲讲我的故事，你可能没听过。心失望，失恋，失落。 器36位。 纷纷散落荒野，轻描淡写的回忆，生活的温泉。或许某个明天，某一张侧脸，不经意的出现，我多希望那是你，我熟悉的朋友。是像海角或天边还原我们最初的誓言，你永远都是顽强叛逆的少年，不是吗？想改变世界，我们相拥告别，我多希望那是你，我们相拥告别，纷纷散落荒野，轻描淡写的回忆，生活的温泉。或许某个明天，某一张侧脸，不经意的出现，我多希望那是你。 第35位。 曾经的单侧翼，宇宙中前行最开花的意识里，让勇气演化的更隐秘，未知的领域，前方孤单禁区，爬上符号天梯，无限的星座奥秘，这信仰不可代替，因为你不可代替。生化起紫色的星星，看到了你身体，给你播上放弃机，到达地球能到极，用心的善良对比，再无法接受消息，像太阳求你把我住，这样我就能保护住，放逐到目标收集，用力拥有收集， 这首被 Indie Rock 所包裹的 电子氛围的摇滚风格。那这首歌曲来自于周星杰的《星夜出逃》，这首歌呢进榜七周，本周来到第35位。周星杰参与到了作词的部分，同时作曲也是他自己来完成的。而本周第36位则是《明日之子》当中脱颖而出的亮俊涛所带来的《我们的告别信》。那这首歌也来自于他的最新 EP《石凤里的情书》当中的主打歌。本周第37位，这首歌曲是由张强所演唱的《夜车》。2021年第28期中国榜榜单 Top 40前进一个位次，来到第34位，达达乐队依然的少年心气。我们来听这样一首《致某人》。 没有说出的话，就这样算了吧。镜子反射黄昏，孤独和 33位呢？ 32位 呢？ 我们各自奔波，重新收获。你也很爱他，我想没出现过的人被忘了，都说我 送我的卡片，我都还留着。可笑的人相互稀释狼狈，骄傲的兵随手扔掉玫瑰，但总有人接受我的无理取闹。我们一起戴上手铐，囚禁彼此套牢。我躲开最坚硬的矛，锋利的刀，大步迈向你的拥抱，等着你，我等着你。我们各自奔波，重新收获，你也很爱他。我想没出现过的人被忘了，都说我过得很好，也已经爱上某个他。你送我的卡片， 本周新歌进榜第32位，廖敬涛这样一首石缝里的情书。石是时间的石，用音乐来填满时间的缝隙。而说到这样一首歌曲的前后是花了7年的时间来创作，7年之前有了副歌的部分之后才完成了整首歌的创作。那这首新歌进榜石缝里的情书本周第32位，33位是窦靖童翻唱自乐队宇飞门这样一首乐园。那这首歌呢进榜7周，本周第33位。本周第34位，达达乐队的致某人。2021年第28期中国榜榜单 Top 40前进一个位次，来到第31位，陈洁仪这首总会再见。 这份爱永不灭，总会再见。

Number 29位。 回过头来，发现自己从没有过热血的人生，因为没有梦想，所以每天叫醒自己的只是闹钟。今天的自己还是一样的懒惰，于是没有洗头。 在我感到绝望的时候， 爱的火像一道光，治愈了痛苦。亲爱的迪亚，在他开怀大笑的时候，谁知道命运会有怎样的报复？那皎洁的月光透着忧伤，像满天的繁星，如同我们的梦想。深情的时候，我亲爱的迪亚，在他望着我。 这首《迪亚》来自于老狼和痛仰乐队，进榜六周，本周位次来到第28位，29位则是毛不易所演唱的《于是没有洗头》。本周第30位，袁娅维这首《月亮上跳舞》Emo Whiskey。2021年第28期中国榜榜单 Top 40前进一个位次来到第27位，这首歌曲最好的位次是冠军头衔，拥有7周的榜龄。李健的最新专辑《无时无刻》当中，这首《Marine》。 还有倔强的灵魂。不轻易低头，守护心中的火焰，你甚至奋不顾身。我爱倔强的灵魂，愿为你是我们却错过，只怪命运没分寸。 第26位， 他跳路边不经济，可惜笑得吃力，希望埋藏在歌里，我们的信念他的字典共鸣，就算快不能呼吸，那闭上眼睛就能听到你。We don't see the dark. Number 第二十五位。 爱若寂明，像黑夜那颗星，彼此都深信将前往曙光的风景。爱若随行，风声在这绝境，北斗灰烬的长空下拥抱的身影。 这首《爱若启明》本周新歌进榜来到第二十五位。而说到这样一首歌曲，也是谍战剧《衡山医院》的主题曲，歌曲当中闪现出的深沉当中带有的一丝轻盈，就像是电视剧当中乱局当中的一抹深情。而本周的第二十六位是一首让人耳朵很惊艳的一首歌，来自于小鬼王琳凯创作并演唱的 Shining in the Dark。 说到这样一首歌曲呢，其实小鬼王琳凯最开始给大家的印象都是一位 rapper 饶舌说唱的歌手，那现在在我们中国榜最近几首歌曲当中，我们看到他越来越摇滚化的一面。刚刚那首歌简直就可以用炸裂来形容了， emo core 的情绪，硬核的强劲曲风，就像是一缕强光撕开了黑暗。那这首歌曲叫做 Shining in the Dark， 来自于小鬼王琳凯，本周二十六位新歌进榜。二十七位是李健这首 Marine， 2021年第二十八期中国榜榜单 Top 40前进一个位次来到第二十四位，拥有七周榜龄，最好位次是冠军头衔，郁可唯这首 Dear Life。 为蝴蝶正飞着，云又散了，为狂风正吹着，为什么永远在问自己为什么。我要笑了，为你的眼眯着，你要哭了，为我的眉皱着，亲爱的永远都有自己，亲爱的。想过日子灰暗了，没声响过世界沉默了，叫你惊讶的听着心在跳着，是否所有渴望都值得，是否还有别的舍不得，在这一刻属于我的一刻，一早一刻 上总是如此无知，一直想着就让我们呼吸，好好感受一分一秒活这一刻，喜怒哀乐乐不到每一刻，为什么永远在问自己为什么、我要笑了，为你的眼里着你要哭了，为我的眉中着亲爱的，永远都有自己亲爱的、 Number 第二十三位， 袒露真心，别被我戳到把柄。Love me you can love my body， 对这游戏上瘾。别说你多么真心，你只是无法抗拒。Love me you can love my body， 只是对这游戏上瘾。 二十二位， 燃烧吧我的血脉，人生更需要磨练，做自己勇敢的一面，让行动势不可挡。 当青春醒来之际，穿行寒风接受心理，当迷彩划破天际，去寻找更出色的你。 燃烧吧青春，参军吧少年，披上战甲作战，这才是我们的模样。 燃烧吧青春，最好的年华，没有伤疤就没有进攻墙，一生怎么精彩， 在逍遥 眼中前行的身影，有未知的挑战荆棘密布，坎坷崎岖留下无畏的身影，逆行前进，燃烧吧青春，参军吧少年，披上战甲作战，这才是青春的模样，燃烧吧青春，最好的年华没有伤疤就没有军功章，一生怎么精彩，燃烧吧我的血脉，人生更需要磨练我自己勇敢的一面，不畏艰险勇往无前，当青春醒来之际，战旗寒风接受洗礼，当你才划破天际，寻找出色的你，燃烧吧青春，参军吧少年，许下天选承诺，这才是我们的模样，燃烧吧青春，最好的年华没有伤疤就没有军功章，一生怎么精彩， Into One 这首《燃烧吧青春》进榜两周，本周第22位，而本周第23位是一首进榜新歌《三零杨云晴》这首《影》。那说到这样一首歌曲，也是他在去年的个人首专《天气晴》当中的一首主打歌。这首歌融合了 House 和 Reggae 的新鲜曲风，也是有强烈的这样的一种律动感，同时也跳出了他此前以旋律情歌为主的舒适区。而本周第24位则是郁可唯所带来的《Dear Life》。这首歌曲进榜七周，本周第24位。2021年第28期中国榜榜单 Top 40前进一个位次，来到第21位，依然是郁可唯，这首《五排十二座》。 将听到的是中国歌曲排行榜。 FM 974，北京音乐广播。 哎，几点了？ 7:30。 啊，4006068866。 干嘛？ 这个时间打这个电话送电烤箱？ 这不全包圆电话吗？大几百的东西就白给呀、啊。 你装修得花钱吧？ 那肯定啊。 装完你得买电器吧？ 那必须啊。 大件电器，什么冰箱、洗衣机、抽油烟机啥的，装修全送。除此之外，再多送你烤箱一部，过这点就没了。 电话多少来着？ 4006068866。 活动详情店内。 8月3日至21日，国家大剧院八月合唱节如约而来，13场合唱音乐会，10个少数民族，23家艺术团体，31位非遗传承人接连登台，在百年经典里追忆峥嵘岁月，在龚琳娜的24节气古诗词里领略岁月流转，四季更迭，在色彩斑斓的民歌、原汁原味的山歌里，聆听纯真爱恋，山河回响。详情咨询6655000。 夏日消暑就去天津玛雅海滩水公园，15万平都市玩水圣地，26项游乐设备一票通玩，夜场夜莺大咖云集，日夜嗨玩不怕晒，周末往返乐翻天，带你玩转暑期。这是一条广告， 这是一条特实在的广告。

南北联盟神州共享，欢迎各位准时光临今天的中国歌曲排行榜周日揭榜专题时段。你好，我是耿跨。2021年第28期中国榜榜单 Top 40 已经新鲜出炉，在上个小时我们关注到的是后半程的榜单情况，这当中包括这样几首进榜新歌，分别是排在第39位魏大勋带来的《那天》，第32位廖俊涛石凤里的情书，26位小鬼王林凯创作并带来的 Shining in the Dark， 第25位孙伯伦的爱若启明，23位 Sunny 杨云琴的影。到了这一时段，我们将会从第20位歌曲为你揭晓，这首歌由薛之谦创作并带来，这首《被人》。 我们都不擅长被人闯入心里上锁的门，然后开始用躯壳印证全世界只有你知道我在骗。我们都不擅长被人喊出昵称，朝你狂奔要走个过程，要挣扎几分，别揭穿这条街最可疑的路人。 19位， 音乐只唱着旋律撩拨被动的节奏，你耳朵动着换的音乐只唱着旋律撩拨被动。 时尚的歌曲其实是在质疑时尚，无法拥有个性，无法拥有独特的自己，就让我拥有时尚。这首耳朵听什么，来自于为死于真、陈瑞凡、大卫，进榜2周，本周第19位。 18位。 路过最远的远方，才有风筝的流浪。如果我不放弃的眺望，是否有星光？如果烟火的阑珊，给我寂寞的哀伤。如果你的眼神给了我方向感，我也会给你答案。 来拉徐佳莹这首《最远的远方》，本周新歌劲榜第十八位。 沉默的很汹涌，那瞬间更渴望你会懂，所以才很安静很温柔，只等你来亲吻我额头。似乎你在眼前，相思悸动在心中，有温暖有心酸，你说些什么？如果最远的远方，才有风筝的流浪。如果我不放弃的眺望，是否有星光？如果烟火的阑珊，给我寂寞的哀伤。如果你的眼神给了我方向感，我也会给你。 本周第十八位是一首劲榜新歌，这是来自于拉拉徐佳莹所带来的《最远的远方》。而说到这样一首歌曲，也是她为电视剧《不说再见》所演唱的这样一首片尾曲。拉拉徐佳莹依然用她柔美的声线为歌曲营造了一个非常温暖而美好的空间。而2021年第28期中国榜榜单 Top 40前进一个位次，来到第17位，劲榜三周最好位次第三名，李玉刚这首《万江》。 花岁月尽红墙，叹枯荣一花一木，悲喜尽沧桑。横八荒九州一色，心中的故乡。梅花香绽锋芒，道路在盛放。 number 第十六位。 看见八面玲珑，泪光心动，红尘缘勾勒那轮廓，爱像锦绣梦，千万种万年看不尽，人生如风，潇洒回忆的水墨掏不空，爱像锦绣梦。细数下耳洞，你眼神闪烁于其中，牵你手，白发轻松，他俨然伫立大雨中，弹琴上心楼，看清八面玲珑，泪光心动，红尘缘勾勒那轮廓，爱像锦绣梦，千万种万年看不尽，人生如风，潇洒回忆的水墨掏不空，爱像锦绣梦，莫笑我滚滚红尘，只出身依然歌颂残雪独钟。 Number 第十五位。 锦绣大地春常在，万里江河入东海，山色波澜壮阔，绿水清波，祥云朵朵，桃红柳绿，彼岸花开，无限期待为你到来。锦绣大地春常在，万里江河入东海，冲破阴霾踏浪过海，千年岁月无尽感慨。锦绣大地春常在，万里江河入东海，时光千载只剩留白，一笔画勾勒 这首歌曲来自于戴涵安妮，那这首歌呢进榜三周，上周停留在第九位，本周来到第十五位。再来关注本周第十六位，这首歌曲进榜两周，上周新歌进榜停留在第三名，飞儿乐团这首《锦绣梦》。而我们继续前进一个位次，第十四位，李荣浩这首《纵横四海》。 可在狂风的浪尖也孤独，天南地北摩登的建筑也无非营造一万一归宿。 第十三位， 那是我离开港口，想要去远方漂流，你只是挥着手，不说一句送我走，让我在离开之后，每一个摇晃的梦中都是你的笑容。 十二位， 迟迟不见，未曾改变，前世诺言，化一缕烟，辗转难眠，谁藏心里默念，今又是何年，梦影落残缺， 声欢云烟，唤不醒来奈何天的眷恋。一如烟，无力亦无间，只为曾经灵犀一眼。不会自修炼，哪怕依然像赴约的眷恋。 周深这首《绝恋》进榜四周，最好位次第五名，本周来到第十二位。绝恋也是电视剧《千古绝尘》的主题曲，而本周第十三位毛不易这首《海上日记》来自于他的最新专辑《幼鸟指南》当中的一首主打歌。而这首歌有着弦乐和电声搭配的这样的乐队的编制，也有着人声和漂泊的大主题，可以算是专辑当中一部比较大的作品了。而本周第十四位是由李荣浩创作并带来的这样一股港乐复古风的纵横四海，进榜两周，本周第十四位。2021年第28期中国榜榜单 Top 40前进一个位次，来到第十一名，进榜新歌，新加坡的音乐少年 EC 一平这首《秋时雨》。 广播协作网联合制作的音乐节目就暂时播送到这里，广告之后请您继续收听。

正如这首歌的歌名一样，绽放美妙惊喜。张靓颖这样一首歌曲进榜五周，最好位次是冠军头衔，本周第九名。 第八位。 在期待着我开口的下一个句子，演讲的目的绝对不是把对立粉碎，我听着人群歌颂着故事，不自觉提高分贝，谈到命或运，那么谁的命是够幸，又或者运是够幸，想成为 Queen or King， 如果本身都没有真金，怎么能承受火烈，只有闭上双眼看才算是真知灼见。 我不认为任何事对我存在亏欠，这世界太荒诞，结果只是时间，到最后这一切全部变成 生活 hustle， 有人见利忘义。I'm not afraid， look at the stranger's face。那些变了的我们，晚上是否还会流泪？所以在出生的那一刻，就知道自己的生命肯定很普通。普通的家庭，远离了富裕，但也算不上贫穷。总穿我哥的衣服，所以上身有点大。不知道是不是这个原因，让我选择了 hip hop。我把铅笔当武器，开始尝试写词句，不想跟谁争强第一，只想替家人争口气。那些半吊子的对手，真的都让我特别的累。找清楚位置，实力半倍。For the show, for the fame, for the destiny, for the dream, for the love, for eternity, for the team, for the squad, for the family, everybody say, Seven Nation. 我不认为任何事对我存在亏欠，这世界太荒诞，结果只是时间，到最后这一切全部变成空白，我只在意美好的结局是否存在。It's alright, it's alright, 车窗留下把城市甩在身后。 It's time。张延琪这样一首 It's time 进榜两周，上周新歌进榜是停留在第22位，本周上升了14个位次，来到第8名，跻身 Top 10。而本周第9位则是张靓颖所带来的《绽放美妙惊喜》，第10位是王蓝飞将《歌唱祖国》和《我爱你中国》结合在一起，用新的旋律演唱这样的青春祖国，进榜三周，本周第10位。2021年第28期中国榜榜单 Top 40前进一个位次，来到第7名。这首新歌进榜由飞儿乐团所带来的《爱在蔓延时》，也是通过中国榜全中国强力首播的一首歌。我们就来听来自于飞儿乐队新专辑《钻石之心》当中这样一首先期亮相的《爱在蔓延时》。 我多愿意为你闭上双眼编织那个梦， 我多愿意为你化身为爱最美的萤火， 对的人遇见就能等， 不只是传说，一颗怦然心动， 一生天长地久。我多愿意为你不离不弃紧握着双手， 我多愿意为你甘愿平凡交换不寂寞， 有一天我们终于拼凑幸福轮廓，你是我的宇宙， 爱你无怨无忧守候。 个人懂我， 轻轻牵起你的手，望着无垠的星空，那脆弱的手早已经不痛，因为有你就足够。 我多愿意为你不离不弃 烦交换不寂寞。 有一天我们终于劈头幸福了阔， 你是我的宇宙， 我的宇宙 愿我有守候。 够不够痛不痛请你抱住我， 不用说我都懂，爱上你以后 紧握住不放手，用一种执着飞蛾扑火。就像风多自由奔向你怀中，去歌颂去放纵最深的冲动，爱上你是我一生渴求。 Number 第六位， 毛不易这首《青春》进榜四周，本周来到第五位，也是电影《革命者》的主题曲。 宇宙有无尽之青春，此宇宙有不落之花，这青春中华之青年更是一位归依。青春之我创建青春之家庭，青春之国家，青春之民族。你青春之我创建青春之人类，青春之地球，青春之宇宙，恣意乐起无涯之声。青春， 青春，毛不易这首青春进榜四周，本周第五位。第六位是一首进榜新歌，波兰童话乐队这样一首超光速。作为一支英伦风格的乐队，他们一贯的别样浪漫和他们所特有的旋律美感，他们的歌曲都有超高的可听性。那接下来波兰童话也会为了迎接成立20周年推出新歌加精选合集，这首超光速也是作为这样一次全新合集的主打单曲推出。2021年第28期中国榜榜单 Top 40前进一个位次，来到第4名，我们不怕，来自于毛阿敏和郑云龙，也是电影中国医生的主题曲。 托起了声音 种爱，心和心就是一座城。哦，我期待最好的黎明。哦，我期待看到身边每一个笑容。我相信这世界总会更好的，也相信心存感恩的每个人留下来，有温暖希望就存在，铭心着永无畏惧。 三位 离开你悠闲的生活，我活得终于比过去要洒脱。离开我以后的生活，你是不是比较更容易下落？不再皱眉为你难过，我会换个城市去生活，不给你的记忆留作。 第二位， 仿佛天与地在选择我。